Lesson 16. 第十六课，你把车停在哪儿了？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把行李箱放在哪儿了？ 我把行李箱放在那儿了。 二，你把包放在哪儿了？三，你把眼镜放在哪儿了？四，你把啤酒放在哪儿了？五，你把车停在哪儿了？六，你把大衣挂在哪儿了？七，你把椅子搬到哪儿了？八，需要帮忙吗？ 请把门关上。 九，需要帮忙吗？ 十，需要帮忙吗？